当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圣灵要做奇妙的工作，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 还除了 Paul 还有谁啊？大声一点，相信，相信，不要怕难为情，因为圣灵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要在神的儿女当中，不只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圣灵在全地，在华人，在西裔，在白人，不管是黑人，各个教会当中正在做突破的工作。所以圣灵将我们带到5月1号到6月9号这40天，那突破的40天来迎接我们下一年度，就是我们祷告丰收祷告城墙6月10号又开始的新的一个年度，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迹奇事正在发生，我们好像等候已久，但是就像这个背诵经文里面一样，我们靠的是神，神为我们作战，耶稣已经复活，我们还惧怕什么？我们还惧怕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领受，我们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他不只说啊，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里已经满足了，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家中的家人，都趁着圣灵的风是往上飞行的。在这个飞行的当中，在这个四十天突破的季节里面，虽然好像看到有难处，因为我跟你说，当有难处的时候，就是我们蒙福的时候。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有看到身体上有软弱，哦，不，财务上好像有缺乏，好像哎，各样的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正是我们起来突破的时间。如果你的道路都非常的平淡，都平坦，根本不需要突破，是不是？但是当神的儿女起来的时候，虽然前面有难处，仇敌会好像设立很多的难处，但是却是神的儿女起来征战突破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起来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得胜，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但是如果相反的，我们遇见难处，遇见疾病，我们就说放弃了，我受不了了，我们就已经失败了。所以今天这一个信息是非常的特别，所以我在祷告当中啊，就有这一个字 praying through， 这是一个英文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什么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城墙上面的范本也是为这个祷告，为什么祷告？为 pray for，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每天祷告城墙上面15分钟祷告了就交账了呢？是不是？不是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啊，英文里面叫 praying through。 什么叫 praying through？ 你知道什么叫 through 吗？啊，什么叫 through？ 哦，你走过这个门，对不对？Through， 是不是？走过这个门叫 through， 你走过这个难处，是不是叫 through？ 你讲讲 through， 石头要卷一下 through， 哦哦，哎，就是你要通过，那通过是带着一个步伐，是每一步的，你一定是举起你的脚，不管是右脚还是左脚，你一定是往前走的，就是说前面有一个标杆，就是我们上次分享到的，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个耶利哥，是不是？耶利哥城就像以色列百姓绕住耶利哥城，怎么样？前六天怎么样？绕一圈，第七天怎么样？绕七圈啊，6+7=13次这样绕。如果他们绕了两天以后啊，我的腿已经酸了，哎呀，怎么这里还没有牛肉可以吃呢？啊，是不是？啊，那个放弃了，耶利哥城会不会倒？不会倒。所以 pray through 就是这一个脚步是持续的，是不放弃的，是一直往前的，是看到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相信神既然给我们应许，神已经做成，神应许我们中间有疾病的要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我们是朝着这个应许，往应许的方向怎么样行走。耶利哥要到达，所以中文很难翻啊。哦，那个祷告经过，祷告，所以祷告直到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啊，好不好？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啊，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8:1-8啊，这是一个耶稣的比喻啊，那个讲到那个妇人啊，啊，去那个城里的官那里啊 ，judge 那里，他要去申请那个法官为他来伸冤啊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18:1-8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诊，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显明昼夜赋予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是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祷告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还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你说当你来的时候在世上还遇得见有信德吗？主，基督的丰收教会，主你的儿女，我们的家人，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跟你说，我们是一群祷告不放弃的，主你的儿女。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持续的不息息的祷告。主，我们要看到天窗要为我们打开，神的荣耀要倾倒在这里，神的医治要倾倒在这里，神的供应要倾倒在这里，神的带领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当刚才你在读这一段路加福音18:1-8的时候，在你的脑子里面，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图像，那一个妇人啊，不知道是他先生被人家诬告，还是他的儿子啊被人家欺负，或者他的女儿被人家糟蹋。他有一件事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这一件事有请城里的那个法官来判一个公义的判决，让他可以伸冤。这有妇人怎么样，每天跑到这个法官的面前。哎，大家有没有去过法院呢？去过，你是不是开车违规被叫去？没有。哦，没有没有，很棒，是不是？哦，对。所以，是是，所以法院发那个传你这个信件的时候，他有给你，不管是 DMA 什么给你，对不对？哦，都有时间嘛，对不对？不是说你选一个时间就可以去的，但是这一个妇人却是违规。这一个妇人，不管这个法官今天要见他还是不见他，但是他心里有一个这样的决心，说我就每天到他的面前来呼求，来呼求伸冤啊。这一个法官是一个不义的官啊，他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啊。但是当这一个妇人在那里持续的去麻烦这一个法官的，我不知道多久，但是那个法官怎么说啊？再这样下去我也受不了了， 好了，就为他解决这一件事情了。所以耶稣用这一个比喻，他在说你们要常常的祷告，不要灰心。当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百姓，就是你跟我称为神名下的百姓，向我们的神昼夜呼求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神家建立的时候，我们用了以赛亚书哪一章？62章里面说什么？我们在城墙上面怎么样？耶路撒冷的城墙，教会的城墙上面，哦，昼夜的不息息的祷告，让我们的神做成了美好的事情。所以，爱我们的神难道不看顾我们吗？那个不义的法官都在那里被这个妇人所感动，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但是，耶稣在这里提了一个问题啊，他提一个问题，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啊，我告诉你们，是的，要快快的给你们伸冤了。但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世上还有没有那一些带出这一个伟大的信心，就像那一个妇人一样，每天来到这一个法官的面前来找他的麻烦，来向他来呼求，要法官来为他伸张正义。这个是在一个信心里面的。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心，那个妇人去了两天被拒绝以后，他就怎么样？回家去了。但是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在世上还有没有信德的？有没有这一群人在信心里面持续的在祷告的城墙上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呼求神，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医治，呼求神带领我们，呼求神为我们解决难处。还有没有这一群人？还有没有这一群人？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在这里问我们的话，你要怎么回答？ Yes。 还有没有人 Yes？ Yes。 Yes。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持续的祷告。所以耶稣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在问我们呢，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还在常常的祷告？我们是不是啊，常常祷告哦 ，you pray often， 一天一次，哦，一天两次，一天三次，或者一个星期才一次，或者主日的时候啊，牧师在那里说啊，星期结束大家默祷散会。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你默祷就一次这样散会了，啊！但是这一个常常的祷告，也是说常常的是一个持续的祷告。什么叫持续的祷告？持续祷告，你在有没有人会游泳呢？都不会游泳，就我游泳。啊，你可以在水下哦，张老师很棒，那个在水下可以闷出去多少分钟？哦，一分钟哦，有些人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有，这个是一个持续，对不对？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啊，啊，你没有呼吸的话，你会怎么样？所以，持续的祷告就是在我们的呼吸里面，在我们的每分每秒与神的连结当中，不只是我们祷告整讲15分钟，是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四月份清晨与主同在，这是我们继续了，眼睛一睁开，我们就在神的同在当中跟神的连结，持续的向他来说话，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能力。在工作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做好你的工作，持续的祷告。而且耶稣怎么说？他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个不可灰心，英文里面说，哎 ，not lose， 就 don't lose your heart， 不要，你的心给掉了。我们常常有没有觉得你的心给掉了啊？是啊，我的心不可能掉嘛，在我里面，对不对？掉不了，那个 physical heart 掉不了。但是我们的心世界是不是常常会掉了？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在我们这就是有一些人心世界已经掉了，对不对？已经走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今天中午我跟你说，中饭很棒的，不用担心啊。所以不要去想，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有没有跟神的心在连接，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我不放弃的祷告神要成全大事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借助这一个比喻跟我们在说，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一个信心里面的祷告要进到神的应许，神的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神迹奇事当中，神给我们的梦想里面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祷告，直到 praying through， 一直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中间得到，神使用我们得到彰显，得到彰显。这个叫祷告直到 praying through， 不放弃的，持续的，每分每秒的，在难处当中我不灰心的，在疾病当中我还是相信，我相信神医治的应许，我就朝着这一个医治的应许，那个耶利哥绕着他来前行。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祷告之道 pray through 的例子，我相信你都读过但以理书，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读过但以理书？都有吗？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儿童的故事都有，对不对？但以理这一位英才啊，被巴比伦被掳以后送到巴比伦城啊，今天的伊拉克啊，他们要训练他了，为巴比伦啊伊拉克服务啊。但是但以理他有一个心志啊，他有一个心志，他不要被这一个世界这个巴比伦给污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拒绝王给他们的这些酒啊肉啊，他祷告，神迹奇事发生，你不需要吃肉，对不对？就像我们姚大哥不吃肉怎么样，还是很健康吗？只要有神的同在，不吃肉也是健康。他被弃用，成为在王下面的第二位啊。当大力乌王起来以后，那手下的人嫉妒但以理啊，哇，这个人怎么被这样的宠？他是谁啊？他也不是我们本地人，对不对？他居然还坐这么高的高位来管我们，所以他们就要害但以理，是不是？哦，三天之内啊，哦，不能去敬拜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只能去敬拜大力乌啊。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第六章里面讲到但以理，他有一个常常祷告、持续祷告、不间断的祷告，每天怎么样？三次，他跪在地上向着耶路撒冷神的圣城，神同在的地方，一二三次照样的祷告。哎，何必呢？对不对？何必呢？休息一下嘛，放松一下，或者隐蔽一下嘛，默祷就好了。但是但以理没有，他选择向神的祷告跟素常一样，在那里一二三次三膝跪下来。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跪得下， 有没有人还能这样跪得下的？因为你身体的状况可能跪不下，但是我邀请你每天三膝这样跪下，就像但以理一样。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年龄不轻了，他还可以三膝的跪下在神的面前，表示但以理与神的一个关系啊。没有任何的事情 哦，你祷告了就要被抓丢到狮子坑，可以拦阻啊，取消他与神的每天的约会啊。今天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取消我们跟神的约会啊？哇，牧师啊，谢谢你的邀请啊，我今天是有一点事情哦，是不是很容易就取消了吧？大家都还在笑啊，我们的神真是啊，怜悯我们的神啊。但以理啊，持守跟神的这样一个约会的时间，我相信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四月份我们多多少少嘛，心里开始有这样一个啊意志，说，哎，早晨要起来跟神来亲近约会，是不是？啊，多少人还有持守的？我们可以持守，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只要我们闹钟一响，我们就可以起来的。但以理不只是说每天与神这样的约会啦，他过的是一个圣洁、自洁啊 ，consecrated life。consecrated life 是什么意思呢？包括那个圣洁，而且他是分别为圣，就是为神而活，他愿意献上他自己的生命的、啊。弟兄姊妹，这是自洁的生活的形态，太需要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太需要。这是但以理啊。但但以理夺到耶利米，这个耶利米的那个应许，七十年以后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要归回啊，但以理在那里祷告，为他的国，为他的列祖向神认罪悔改。在但以理第九章里面，他祷告的时候，他认罪的时候，他向神恳求的时候，他正祷告的时候，他过去所看到的那个加百利天使怎么样飞来安守在他的身上。他说，他这里说一句话，他说，这是但以理记载，他说越在献晚祭的时候，不、哦、献晚祭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大概三点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哎，还有献晚祭吗？耶路撒冷的圣城已经被毁，圣殿早就被毁，还有在那里献祭吗？有没有？没有啊，但以理，你人在哪里啊？你在巴比伦，在伊拉克嘛？你明明跟耶路撒冷有时差的嘛？就像你今天在美国，在加州，不要说你跟中国的时间，我今天现在我现在是下午，我现在不，下午两点钟，凌晨两点钟 ，whatever， 对不对？你不会跟人家这样讲嘛？你也不会说，哎，我现在是已经下午两点十五分，东部时间，你在加州西部时间。但是但以理怎么说？但以理说，哎，现在这个时间是献晚祭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说但以理他活在是神的这一个时间里面的，他没有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calendar， 都有一个 agenda， 每天是不是？但是但以理说，我活在耶稣，活在神给的时间里面，是照着神的时间他来生活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四十天我们要恢复的，我们要突破的，照着神的时间来活出来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一个这一个 task list， 或者你这个要做的事情写上是神的时间，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来运行，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公司在服务，我们在神的时间里面来服侍我们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在 kitchen 在厨房煮菜。因为但以理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一直跟神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建立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不会说啊，星期五晚上祷告会不是神的时间了，不是神要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challenge， 但是我们要活在神的 clock， 神的时间里面。这是祷告 through， 祷告 through，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里面有很多实际我们要活出来的，不是明白这一个 terminology 这个用词而已。所以但以理在第十章的时候，他看到啊，有一些犹大人，犹大回去耶路撒冷，可是在这个街上，哎，怎么还有那么多犹太人呢？ 对不对啊？在开麦当劳啊，或者什么便客啊，或者啊，都遇到路上都遇到，他在那里求啊，到底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前途是怎么样？他在那里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天使按手在他的身上呢、啊，对他怎么说？他说：“大蒙敬爱的但以理啊，他说明白啊，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的站起来。”神赐下那个爱的能力在但以理的身上，就像我们一样，当我们每天这样持续祷告的时候，神爱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他说：“我现在奉差遣来，还要跟你说啊，你不要害怕。”他跟你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怎么样？又在你神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许，听见没有？”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当但以理那里讲到有二十一天在那里禁食祷告，是不是？我相信不只是说但以理在那里设定了那二十一天，而是他要祷告，直到神的应许在他面前非常清楚的让他看到以色列人的那个前景，而且他相信神做成这件事情在他们中间，所以他持续禁食的祷告。天使来跟他说：“你第一乐专心寻求神的时候，要明白神的事的时候，神怎么样？已经应许了，已经听见弟兄姊妹。当我们为这四十天突破来祷告的时候，不管你是进食还没有进食，你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听见，神已经应许，神要释放他的天使天君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征战。弟兄姊妹，上次我邀请大家。”你要想一下 你的耶利哥是什么，你最好把它写下来。你的耶利哥是什么？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你的 dream， 神给你的梦是什么？你所期待的神迹奇事是什么？神要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祷告，他要释放，他要释放一直在我们中间。所以但以理他知道他是被神所爱的，当你知道你是被神所爱的，你还怕什么吗？怕什么吗？当我的女儿啊去到远处外州读书的时候啊，我只有一件事做，你知道吗？我每天就在 text 她，我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直到某一天，她回来说，回来说 ，Daddy, I know you love me。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是蒙神所拣选，蒙神所爱的，你要怕了吗？不会怕，结冰算不了什么，难处算不了什么。所以但以理他把他自己的心，他说他专心的寻求，他就 set heart， 把他的心放在怎么样神的面前，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不要掉了你的心呐、啊。中文说不要灰心，你不要掉了你的心，就是说把你的心就像但以理一样放在神的面前，心是转向他的。虽然我在忙碌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是转向他的，这叫专心呐、啊，寻求神呐、啊，寻求神的旨意。但以理在哪里？而且他怎么刻苦己心？英文说 humble。他谦卑他自己啊，我自己不行啊，但是神行啊，就像我们背诵经文一样，靠人靠不住啊，靠我自己更靠不住啊，但是只有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愿意谦卑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会发生，神的医治就会临到。大家还记得吗？当这个星期四是全美怎么样祷告日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怎么样？早晨7:14，啊，我现在要叫他叫 7:14 Act， 叫七意思行动。七思行动就是什么？当7:14的话，你可以的话，但有些人在开车，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我可以双膝跪下。为自己，为家庭，为我们的儿女，为教会，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历代志下这个就是但以理所活出的时机啊，生活的时机，他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就是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怎么样？ 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当神医治我们地的时候，难道不医治我们的身体吗？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看为宝贝，是蒙神所爱的。所以七次行动，有没有人一起来参与七次行动？你可以做的，这不是一个形式，这表示我们愿意谦卑，这表示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表示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愿意将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这表示我们就像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灰心，我们持续的祷告，就像那一个妇人一样，来到法官的面前，来到我们的大法官，我们的神的面前，向他来呼求。神要做极大的事情，医治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就尼希米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讲到尼希米，你知道尼希米是谁吗？尼希米是谁吗？你知道吗？尼希米就比如我们在这里出生的 Water 在这里是不是出生的？我女儿出生在这里，江德森出生在这里，是不是出生在这里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生在美国啊！哦，尼希米他的祖先哦，被掳到巴比伦，哦，经过巴比伦的时代，后来波斯起来，哎，这些人已经经过两三百年的时间，哦，在外，在另外一个国家，哎，尼希米居然还记得，他还有一个国家，耶路撒冷。神给他们的国啊，今天你的孩子，不要说你的孙子了，你的孩子生在这里，跟他说，哎，中国啊，台湾怎么样？你回去那里了，啊，除了他在这里真的是赚不了钱了，去那里赚钱吧，是不是？啊，很难了嘛。但是尼希米这一位却不一样，他在波斯的王朝里面是做什么？酒政的，他不是没饭吃、没衣穿的，没有豪宅可以住的，他是做酒政的。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就是想到的神的圣殿、神的圣城。当他听到啊，神的圣城的城墙被人家给砸了，城门被烧了，他的心怎么样？虽然他在那里做酒政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还在上班的时候，当然你要认真的上班，就像你心里要认真的为王做拯救、做酒政，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向着耶路撒冷，他的心碎了。他的心碎了，就像我们看到教会还没有被建造起来，神的旨意还没有在教会里面完全的畅通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的心有没有被碎掉？就像尼希米一样，他怎么样？他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进食祷告，呼求在天上的神啊，承认他们的过犯啊。他在那里干嘛？他在那里干嘛？哭泣啊，他在那个悲伤啊，悲伤几天了、啊？我不知道几天，他在那哭泣悲伤啊。尼希米，你去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看到，当不管是有难处何等的难处，他都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痛心的祷告。这是一个生产的祷告啊！啊，我们这里很多姊妹生产过嘛，那是一个疼的祷告，忍受那个疼啊。但是不经过这一个疼 ，baby 出不来啊，是不是？而且现在有科技说剖腹产，但是过去没有剖腹产嘛 ，baby 出不来啊。但是尼希米的祷告，他生下了什么？他生下了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当一个城市没有城墙的话，就表示这个城市是不完整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要坚固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的城墙？这是神家、神的殿的一部分。像尼希米一样，像神的呼求，是经过疼，但是却生出一个城墙，生出那一个果子，生出神的旨意，借着他，以及犹大的百姓得到成全。神的应许已经在那里，但是神要借助你跟我，让这个应许得到彰显。在美国现代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叫 Mother Dabney， Mother Dabney， Mother Dabney， 我们知道 Mother Teresa 对不对？她不是美国人了 ，Mother Teresa 啊，那个 Mother Dabney 啊，她是美国人了 啊，所以我们做美国人要骄傲，是不是？我只有一个国籍，美国国籍啊，但是我也是中国人了。那 Mother Dabney 那是在上一世纪早期的，就1900年这样后期的，他什么时候出生呢 ？Elizabeth Dabney， 他什么时候出生没人知道，那直到他1969年被神所接走。他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女子，一个女子，但是这一位黑人的女子，就成为在美国复兴当中一位非常被神重用、器用。被神兴起的，以至于在美国，特别是东岸，但影响到美国各地、世界各地一个祷告运动的起来。他写了一本书啊，最后他写了一本书 ，What is the meaning of praying through？ 他说 ，praying through 啊，就是这个祷告，我们说中祷告之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用他生命的见证把它写出来啊。现在在 Amazon Kindle 啊，什么都有的，很便宜啊，2块多 Kindle 就有了。你可以去把它读一下。他讲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在读的时候，他说我从不允许啊，从不允许有任何的事情来打扰我跟神之间的交谈。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嫁给一个歌手，啊，非常富裕的歌手啊。他们就到处旅行啊，过那个舒服的一个生活。但是神所拣选的，神绝不放过。神兴起环境啊，在他的家里面啊，出现了一些难以想象的啊，人家说啊，这些灾难一样的事情啊。但是神所拣选的，神不放过。他的先生是歌手，但是他先生小时候就已经被神所拣选，他先生。5岁的时候就会对着那一个哎，在农田里面有一些那个 stick 嘛，插在那里的，不管是稻草还是怎么样，他就会跟这些人 preach 讲道。但是后来慢慢的哦，他就唱歌专业去了。但是神要呼喊，神要召回这一些人，就像在我们中间一样，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命定，神会借助这样各样的环境把你找回来，再一次放在神要你走的这个轨道上面呢。当然我们如果可以非常乖乖的，就让神放在这个轨道上，按照神的心意走，也免受一些啊不必要的嘛啊。但是他们经过那些不必要的，他们终于明白在他们生命上面的呼召，所以他们的这个太太呀 Dabney Mother Dabney 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什么都不能啊，我能做什么？神跟他说，你就这样啊，你就每天来到我的面前啊。所以他就立跟神立约，每天早晨跟神见面啊，跟神见面。然后他说哎，每天在那里跟耶稣约会啊，我都是先等耶稣，从来不叫耶稣等我。哎，我们有没有常常叫耶稣等我们啊？还是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耶稣你来，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他说打扰他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交谈。因为这样他说我受了很多的苦啊，别人都哎看他奇怪，是一个怪人啊。当你越来越跟神亲近的时候，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可能人家看你真的是一个怪人啊，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所活错的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像他说受了很多，被人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讲啊，你是很奇怪的。他说他进食祷告，他的骨头他的肉都甚至跪在，就像丹尼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都麻木啊，都麻木。但是他说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天上供应下来，他的力量从父神的宝座而来，他从天上得到直接的供应。以至于你知道吗，这个弱女子啊， 论一子。他在那里这样祷告的时候，慢慢的有一群年轻人就跟他在一起祷告，慢慢的人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到最后他一生当中收到你知道多少封询问的信件，过去写信嘛，询问的信件300万 3 million 300万询问的信件向他来询问，哎 What is praying through， 到底什么是祷告者道。所以他有这一本书，用他生命的见证鼓励你，你去看去读。所以神在我们中间，在这个国家为我们已经设立很多我们可以学习了。所以祷告之道是什么？祷告之道不是祷告完毕啊，啊祷告完毕哈利路亚阿们，不是这样完毕就祷告完了我就交账了。祷告也不是单单的说啊 I pray for， 我为某某某祷告。祷告之道是什么？祷告之道需要我们生命的付出，需要我们生命的一个摆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邀请。今天早晨啊，今天早晨我是每天很早起来我要祷告，今天要默想今天主日的信息啊，求圣灵来跟我们说话啊。那我出发之前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做啊，啊我们家的狗嘛，总要给它走路一下再送到那个关起来啊，放在笼子里面啊，我就带着狗去散步。今天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现有一件事，哎，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怎么有那么多人家都是订报纸的嘛？我们过去也订什么《世界日报》，但是现在你网站上面都可以看了，是不是？都可以看了啊，啊不需要订。但是哎，几乎每家人家都有订报纸嘛，就有一辆车子，哇，那辆车是一个 sports utility 啊 ，4x4 大的。是名牌的，上面一个年轻的女子啊，啊我可能学生还是哈哈，驾着的一个车子啊，哇开过去也不停的，哇就在那里甩那个报纸啊，哇之后甩到那个 driveway 上面，又开过去又甩，哇又甩，我就看了傻眼，哇，哎这个年轻的女子还不简单嘛，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我不知道几百家。人家有这个报纸啊，一边开一个手这样在甩报纸啊，甩对地方啊。我就在想，这个女子她是为了挣一点钱来甩报纸吗？送报纸吗？她居然开一个这么名牌的车子，昂贵的车子，哦，她这样甩她的手臂受得了吗？你去甩甩看，甩甩个十下你可能手臂就受不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女子她是有毅力，这个女子她是有付出，这个女子她有一个决心，这个女子她有一个方向，这个女子她愿意在这个时间，因为你送报纸不能送得太晚，太晚就过时了，是不是？她愿意这样去做，这是他用他一个年轻的女子啊，这一段时间他在这样竭力的做，我相信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女生身上发生。我相信这个女子不只是不管她有没有性子，她至少在她以后的职场上面一定会是一个杰出的人才。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你可以去试一下。当你每天早晨，你固定一个时间，5点钟、5点半、6点钟，还是怎么样，比你原来早晨习惯起床时间还要早的，你的闹钟要闹响。如果你那个闹钟响，你每天就这样准时的起来，跟神来约会、来祷告、来亲近。我跟你说，你这样持续一年，你的生命不改变。才怪事，你属灵的生命要不成长才怪事。我跟你说，你在职场上面的成绩也会被神举起来。你要不要试一下？你要不要试一下？所以祷告 pray through 是一个需要生命付出的，就像丹尼，就像尼西米，就像 Mother Debbie 一样 ，Debbie 一样。好，我们要来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个祷告之道 ，pray through 要带下一个突破 ，breakthrough，breakthrough， 这个就是我们这四十天。我们在求的说，神给我们突破，我们属灵的突破，我们生活里面的突破，我们人际关系的突破，我们财富的突破，我们身体健康的突破，我们在侍奉神上面有突破。祷告之道会带来突破。4月17号，有一部电影啊，有一部电影叫那个《Breakthrough》啊，在现在在那个现在在那个。各个 剧院、啊、都在放映，有没有看过有电影叫 Breakthrough 的？都没有吧，就是我看过了，你就听我讲一下，你鼓励你回去、找个时间、去看一下。你知道吗？神恩待我们了、神恩待基督的丰收教会，把我们这40天放到一个突破的季节里面，甚至在影视界，他在4月17号就释放这一部电影叫 Breakthrough， 这一部电影里面所讲的就是讲到我们祷告之道会带来突破。你要听这个故事吗？这是我相信不止神给我们，当然神给所有的，这是一个家庭、多么幸福的家庭。你看爱主啊，吃早餐都祷告，是不是？这一个男孩子叫 John Smith 是从中美洲、中美洲 Guatemala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国家领养来的。这个男孩子小时候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了，很小，他妈妈也没办法抚养他，就把他丢了。这一对有深爱的基督徒正好去那里觅寻，就把这个孩子收养回来。这个叫那个 Brian Smith， 还有这个叫 Joyce Smith， 这叫 John Smith。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2015年所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这些人还在，在美国 Missouri 圣路易斯所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一天是1月19号，2015年，正好是马丁路德那个节日，学校就放假，所以孩子就年轻人嘛，就很调皮啊。那是冬天了，1月份。那个密苏里他们附近家附近的那个 lake 那个湖啊，接了那个冰了、所以他们就去上面玩了、他们去玩了、所以在玩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冰就裂开了，这三个男生就掉下去了，掉到冰湖里面去了、结果那有两个男生就爬上来了，但是 John Smith 他掉下去上不来了，15分钟在下面，一直到救火人员把他捞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啦。送到医院的时候，在人工在那里用这个那个 stroke， 在那里心脏把他要搭起来，搭不起来，没有那个脉搏啊，都不跳啊，又经过45分钟这样长的，至少有一个小时，他已经是没有心跳的人。他妈妈 Joy Smith 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非常的紧张，冲到医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敬畏神的母亲，平时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平时在那里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读经祷告。他想起来罗马书8:11，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灵，今天在我们里面， 他可以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他在那里呼喊 Holy Spirit bring my boy back， 圣灵啊，把我的孩子啊再带回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迹奇事发生。他祷告完的时候，哔哔哔哔哔哔，那个心跳器，结果发现他心开始跳动了。这之前有27个医护人员在那里忙忙忙忙了。这个孩子过去了，但是圣灵把他带回来那一刻，圣灵把他带回来，但是孩子还在一个昏迷的状况 ，coma， 一个休克的这样一个状况。这孩子还能不能起来？还能不能起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很大的难处，好像我们也摔倒，有很多的阻挡，好像过不去了。我们的疾病很难，好像可能，蛮难医治的。就像这个男孩在床上，虽然有心跳，但是他却是一个休克。什么叫 pray through， 祷告之道，就在这个电影里面。妈妈的不放弃，妈妈的不放弃，持续的呼求，持续的祷告，相信神让他的脉搏心跳起来，相信神要在他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工作要做，要彰显神的能力，他继续的执守。至少医生说不可能，没有这种先例了，没有这种先例的再能够起来，一辈子就以后做一个植物人或者怎么样。妈妈在那里祷告寻求。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要去看不只是这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妈妈故事，讲到教会的故事，讲到牧师，这个是牧师啊，牧师的故事，讲到医生的故事，他先生的故事，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讲到的是一个神的百姓必须像但以理、像尼西米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降服，完全的 submit，将自己的主权交在神的面前。你知道 Joyce Smith 他很爱主啊，他很爱主，但是他对牧师很有意见的，甚至牧师的头发他都有意见的，敬拜的方式怎么是这些敬拜方跟我小时候怎么是不一样的，他很有意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哦，原来那个牧师他为了他的孩子就整天陪着他孩子，没有说啊你对我有意见哎，看好戏，没有。他看到牧师的用心爱心，可以然后一起来为孩子来祷告，整个教会的局面因为这个孩子的关系被改变不一样，这个教会在爱里面同心合意来扶持这一个家庭，以至于 Joyce 那个妈妈 Joyce Smith 降服在神的面前。她说我本来原来要控制这个局面，甚至有人、在讲负面的啊，这个有没有希望，她又要骂人家、不要讲负面的话，我去骂她控制这个局面的人，她说我将我的主权把我的孩子放在神你的手上，神你来掌权在这个事上面。那一天晚上，因为那一天他们做了决定，72小时过去，要么就把这个孩子 wake up， 用机器把他 wake up， 要么就这样睡过去吧。他们寻求神，72小时三天过去把他 wake up，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将信心举到神的面前。那天晚上，那天晚上这个之前，整个教会来到医院病房的床下，在那里敬拜神，甚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一起来传语。这件事情震动了 整个当时的圣路易斯这个城市，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虚假。很多人因为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你知道，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像那个背诵经文，靠人靠不住的时候，没医学也讲不出什么原因，医学也说没有保障了，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来依靠神，向神来敬拜。当整个教会在那里向神敬拜的时候，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孩子用那个机器把他 wake up 的时候，神奇其实发生了。他原来没有 conscious 的那个意识，从掉到腹里面活过来，在神的大能当中，圣灵的能力里面，他往上游，往上游，因为突破在上面，因为神已经为他开了天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也在这个腹里面了，但是神已经开了那个天窗，那个突破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说往这个突破冲上去？神迹其实发生，神要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这四十天做突破的工作。我们相信这个突破要在我们的身体的软弱当中，神要在我们软弱的身体当中彰显他的作为。所以上个星期晚上我们一直在为我们身体软弱的我们的肢体在那里呼求祷告。弟兄姊妹，今天明天接下来的日子，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直到突破，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主，你是让死人复活的神。主，你曾经叫江斯密斯从死里复活，而且不只是死里复活，让他从病床上面可以站起来。三天后，他的记忆恢复。七天以后，他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医疗的 support 在他的身上。四十天以后，他不只是出医院，他回到学校可以上课。所以我们带着一个伟大的期盼，带着一个伟大的期望，我们祷告不放弃。我们在这里祷告等候的时候，我们相信天窗是打开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突破，我们只要紧紧地去抓住，绕住神给我们的应许，绕住神迹奇事，绕住神给我们的 dream。 耶利哥要打，我们的疾病要得到医治。一起来，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我祷告等候，起来，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降临，彰显你同在，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医治着你，彰显你同在，纪念你百姓，恩待怜悯，拯救万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圣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做工。我祷告等候，我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再祷告，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彰显你同在，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医治着地，彰显你同在，纪念你百姓，恩待怜悯，拯救万邦。我们看见天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江河从天降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神灵火燃烧，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神灵火燃烧，意志恩膏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新年。神灵火燃烧，炼净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神灵火燃烧，意志恩膏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喜宴。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主的圣灵来燃烧我们，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到平安；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敬拜团继续在这里敬拜。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丰收家人 engage， 一起来参与，一起来 pray through， 一起来祷告，直到不只是今天，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相信那医治的突破，那身体 疾病得医治的突破，我们生命的软弱的翻转，那一个突破，神要成全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就在这突破的四十天当中。今天我们要为身体在疾病上面身体的软弱，我们得医治，你渴慕这样的突破，你渴慕神的医治，我邀请你来到前面，在身体上面有软弱的，我邀请你来到前面，医治的突破要发生，就在这四十天，我们的医治要健康，要我们放开。在下面的弟兄姊妹，你一起 engage， 用你的心，就像但以理，就像以西面，就像 Mother Dabney 一样 engage， 就像 Breakthrough 里面的 Joyce Smith 那个妈妈一样，因为我们的家人，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的家人自己得了疾病，我们在神面前向他呼求，那医治的恩膏，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病痛的肢体的身上，一起来敬拜。 燃烧我热情，为耶稣。